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。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。你为你改变，却等不了遗留的浮现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够远。可是昨天一回头遥远，等闭上了双眼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就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。不是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电视剧经常雷同的桥段是什么，能否举个例子？这时候看到周小白说，男主角跳悬崖永远不会死，要么挂住树枝，要么被好心人救了。而这好心人分为两种情况，一呢是善良的女人，然后彼此产生爱意在一起，第二个呢就是武林高手教他武功秘籍，功力倍增。看来周小白应该是一个男性朋友，对不对？平时看的武侠剧应该比较多吧，好像这样的桥段比较容易出现在武侠剧当中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咯，拜拜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不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夜一夜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虽我一直总有誓言，但我可以期待永远。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天爱恋，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。 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明